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《校队人生：陈忠和自述》这本书。陈忠和是一个爱拼敢赢的人，无论是生活中的困难还是事业上的挫折，他总是能够微笑面对。 陈忠和自述。知青生涯，秋租农场当农民。我上山下乡的时节是1976年7月，这8个月的农村生活对我一生影响是极大的，那就是我有了人生难得的感悟：中国农村还很穷，中国农民还很苦，人生不易，要脚踏实地，珍惜每一个机会，珍惜每一样工作。无论命运把你抛在何方，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有一份光就发一份热。1976年已经是中国上山下乡的后期了，那种乾坤大挪移式的千里下乡在漳州基本没有了，大部分采取本地就近插队的方式。我和同批知青男女共有25名，组成一个知青队，相当一个生产队，或者说是现在的村民小组。但是断断续续的8个月农村生活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，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不可多得的财富。我所在的地方叫秋租农场，地理位置很好，从驻地经过海堤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这里还有著名的海城月港。月港处于九龙江南北中三溪汇合处，是九龙江下游的出海口，曾是闽南通往世界的良港。人也许只有站在出海口才能感受到那种海纳百川、有容乃大的气魄。生活是一个默默无言的老师，他会教你如何处理各种问题，教你怎样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农场里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。在收成的季节里，我与知青们一起撑着船，满载着丰收的西红柿，一直撑到西马镇上出售。我们沿着水路嬉戏，尽情享受着劳动的喜悦和大自然的赠予。闽南是亚热带地区，夏天忙农活最苦，头上是烈日当空，晒得人头晕脑胀的。地上水田是烫的，这上烤下逼的，叫人全身大汗淋漓。冬天一样不好受，海风吹来，人泡在田里干活，全身发冷打颤。在那种精疲力尽的感觉中，我常想，毛主席说的真好，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。做牛要拖，做人要磨，这是当地农民教育子女时常说的话，也是他们自勉的座右铭。意思是，作为耕牛，本职就是拉车耕地；作为一个农民，本职就是种地，就要磨练自己，不能怕苦怕累。家乡的农民天性吃苦耐劳，安于本分，勤劳善良是他们的本色。在我以后的教练生涯中，我常常会这样考虑：不怕苦，不怕累，甚至不怕死，这是第一位的。但是，作为教练员，还必须讲究科学训练，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果，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聪明办法。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大国，不读懂农民做事，就失去了基础，失去了重点。2003年，我成了福建省政协委员，和各界代表参政议政时，我对于诸多农村问题的提案最感兴趣，也最容易引起共鸣。现在中国正向城市化迈进，有的人好像是休谈农村，耻谈农民。其实，从农村出来的人，或者在农村待过的人，才能真正读懂农民，才会有一种亲切感。在农场里，我每天可以挣9个工分，顶个全劳力。按工分值算，到了年终，除去所分的口粮，能分红得到50元左右。一切人生之苦，只要与农村生活相比，就不算什么了。 放慢速度，扩大角度，保持温度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。 编辑笔下的陈中和。1976年冬，袁伟民被任命为中国女排主教练。就在袁伟民走马上任，率领新组建的队伍开进漳州基地训练的时候，高中毕业以后的陈中和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。他与当时的大部分毕业生一样，如果考不上大学，又进不了专业队，那只剩下华山一条路，上山下乡干革命，广阔天地练红心。当时陈中和因为身高不够基本要求，进不了专业排球队大门。有人说，当时如果排坛早有自由人规则就好了，陈中和就是一个合格的选手。世界上的事就这么好事多磨。1976年7月，陈中和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。有人说，上山下乡对于陈中和是人生的一大珍贵财富。中国知青人才辈出，陈中和也是其中的一员。就如相声界出了姜昆，导演界出了张艺谋，影视界出了刘晓庆一样，知青生涯是他们阅历积累的第一步。2003年，成了世界冠军教练的陈中和回忆此事时，微笑着对笔者说：“我下乡的地方叫做秋租农场。”与陈中和同批下乡的人，表面上是响应召唤，义不容辞。其实，不管怎么说，心里总有暗淡的一面，因为毕竟是走出校门和家门，直接到农村第一线接受生存的挑战。陈中和是一个面对现实的人，他默默收拾行装，在母亲的千叮咛万嘱咐中，在父亲的护送下，来到了离陇海市区13公里处的东园公社秋租农场，插队当知青。知青生涯是艰难困苦的，农场的生活是单调的。陈中和没有更多想法，他只是努力地去面对。与陈中和同批插队的知青队长、现某商场经理郭百川回忆道：“陈中和很随和，干活出工很迈进。乡下就是这样。我和陈中和有时也会陷入一种无奈的心境之中，常常会扪心自问：难道就这样一辈子沉寂在乡下吗？”也就在这一阵子，我们都学会了抽烟、喝功夫茶。不过，陈中和是乐观派，他不管干什么农活，都是有说有笑的。一日三餐，就着食堂当中的粗茶淡饭度时光。白天， 他和农民一样，面对黄土背朝天，耕地种粮。晚上，他和大家一样，守着烛光打扑克，或者谈天说地。对了，陈忠和喜欢打扑克，打得挺好。他的特点是打赢了大笑，打输了也笑。陈忠和的另一位插友说，陈忠和朋友多，人又和气。他撑船到镇里出售西红柿时，常常是半卖半送的。上千斤西红柿，一天之内说说笑笑中可以全部脱售。知青队人均土地八九亩，人少地多，水田又大都是种水稻。知青们农忙时节总是忙不过来，起早摸黑连续干，累得人都站不住了。点子多多的陈忠和也在考虑，他知道光凭知青的力量是难以承受的，便建议知青队长以雇工帮忙、搬兵救驾的方法来解决。陈忠和与郭队长联系了当地农民来帮工，他们俩骑着自行车往返走了几十公里，到石马镇上买来手抓面、五香条等地方风味小吃款待农民。当地农民的插秧收割技术熟练，效率很高，一个顶几个，满打满算知青队十分划得来。郭队长介绍说，陈忠和这一招后来成了保留节目。陈忠和在农场几乎什么农活都干过，他插过秧、种过地、卖过鱼、售过菜，后来他还当过农村小学的代课、体育教员。总之，陈忠和在农村前前后后一共干了八个月。当年的插友们比较一致的说法是，陈忠和生性随和，会做人，他懂得和任何人相处，保持良好的友谊关系或者等距关系。他们说，陈忠和成了世界冠军教练并不奇怪，因为在中国，做人第一，做事第二。做人是一辈子的事儿，做事是一阵子的事儿。只有先会做人，才可能会做事。陈忠和在广阔天地没有白待，他走出社会的第一步在农村，了解了中国国情，锻炼了自己，感悟了人生。人生就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，在人的一生中，任何事情你都得去面对，去适应，去寻找转机，直至达到那美妙的境界。 放慢速度，扩大角度，保持温度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。 陈忠和自述，万金油市的球员穿上了福建球衣。1977年，我迎来了自己命运的第一次转机。当时的福建青年男排也叫二队，队员参差不齐，原始材料居多，参加全国比赛时感到人手不够，需要有一些过渡人员来组合，以利队伍更快进步。省二队主教练叫许希通，也就是中国女排前国手陈亚琼的姐夫。他马上想到了借调我参加全国比赛试试阵，因为他看过我比赛，觉得我是一个万金油式的球员，进队可以马上使用，或者当个过渡性的队员。许希通教练为人实在，很随和，对我们如兄弟一样，总是关心爱护中加以严格训练。福建队许多出名的国手都经过他的训练调教，只不过许教练一直在二队任教，所以说知名度不太高，许多人不认识他。其实 二队教练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角色。一个队员刚从少体校来，或者出自原始材料，那么他的思想基础和技术模型的形成，全部要靠二队教练悉心培养。许希通教练就是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园丁。我到队里以后，他就根据我的身高状况，不断地强化我的后防和一传发球技术，当作准自由人来训练。2003年，我率队夺取世界杯赛冠军以后，许多媒体提及我入省队的往事，把我写成是直接进入福建一队，大都忘记提到许希通教练，或者将许教练的名字都写错了。而当时我就是这样以借调的名义到了省青年队，参加了那一年的全国青年排球比赛。专业队的训练强度密度很大，我进队的头几天简直受不了，浑身酸痛，彻夜难眠。但是我珍惜这一机会，一入队就全力以赴地投入训练，一心一意地提高自己。福建二队里头，队员个个算得上是高头大马，因为不少人是凭高度进来的新手，有的队员是刚刚接触排球，也有的是经过少体校训练，总之是参差不齐。身高仅有1.77米的我，在二队只能当一个后排的替补队员，这对一贯打主力的我是一次很重要的角色转换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有些自信，因为相形之下我的技术并不算差，虽然往前没优势，但后排防守有特长。排球是集体项目，讲究全队一盘棋，每个人都是有用的。在技术上，我能顶替后排防守，在训练中我猛练弹跳力来弥补，平时队里大事小事我都抢着做，只想多为教练和队员分点忧。我总想，这好比社会分工一样，不可能人人打主力。以勤补拙，扬长避短，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。那一年参加全国青年排球联赛的福建青年队名单里，终于有了我的名字。比赛中，我尽管上场机会不多，但总是竭尽全力。比赛结束以后，许教练很满意，认为我的表现挺不错的，很好用。当时还没有出现自由人规则，但是许希通教练认为队里需要有一个防守类型的小个子兵，他看好我的作用，经请示上级之后决定调我入队。于是我返回农场，等待省体工队的正式调令。知道我要进省队了，家里人非常高兴，特别是老爸和大姐夫早早地为我打点。农场的知青们也替我高兴，他们在工作中都很照顾我，以保证我养精蓄锐上省队。然而好事多磨，一个月过去了，左右就是等不来正式通知。人处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受的，等待是一种折磨。我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。好在许希通教练与我的大姐夫周宁安有一面之交，他们做了交流联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在调我的问题上，领导层中有争议。另外调动手续上也有诸多的麻烦。有人认为二队任务是以培养队员、输送队员为主，没潜力和发展前途的队员最好不要。当然也有人认为二队也要成绩，也要培养各种类型的选手。一丝希望眼看就要破灭了， 我眼看着家里人为我的事在焦虑，在奔走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就在我几乎失望的时候，许教练突然正式电告我大姐夫，称我的事基本上可以定下，调令很快会到。当我接到通知时，骑着自行车连夜赶回家里，老爸和大姐夫已经静候多时，他们正在等我。我马上打点行装，连夜坐火车到省城报到。我仿佛在一夜之间成熟长大了许多，我懂得为自己定位，也很珍惜这种艰难得来的机会。在福建二队里，平时我安于本职，认真训练，比赛中我随时准备替补上阵，要不就默默地为队友送水送毛巾。我的替补是以发球、一传、防守为主，比赛起来总是上上下下换人，实在是很痛苦的一项工作。特别是冬天比赛，主力队员在场上打得火热，我得在下面保持热身，随时准备上阵。好在我的后排替补让人放心，教练认为我启动快，能随叫随上，更兼球路熟，从不怯场，常常会起到一些特殊的作用。尽管我十分努力在追求，自己的弹跳力也达到净跳100厘米，但是许多人断言说，陈忠和绝对上不了男排一队，因为他实在是太矮了。我不管这些议论，只管不断努力，每次训练都做到竭尽全力。福建男排一队主教练原来是戴廷斌，后来戴廷斌调任中国男排主帅以后，主教练是许文新。当时的福建男排一队是全国实力最强的队伍之一，拥有汪家伟、郑宗元、徐真、郭明等大批国手，人才济济，人称是半个中国队。换句话说，谁能在群星闪烁的福建一队站住脚，就等于挤进了中国排坛健将级行列。身在二队，谁都想提升自己晋级一队。我只是表面不说而已，心里还是努力争取，不断完善自己的技术结构，期待着机会的到来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校队人生陈忠和自述。福建队招队员这个机会出现在陈忠和的面前，他会如何把握？这次机会又对陈忠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？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就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校队人生陈忠和自述。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，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，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。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，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，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。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。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, Beijing. 这一刻，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。 这一刻，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。 2022年冬奥会会徽“冬梦”以汉字“冬”为零。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，正式对外开。 看，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。听。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， 我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，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，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。 我